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宜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宜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净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定和小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帮耳边，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乔子，跟我来，那个这是四位，嗯，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嘿，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 书接上回，接说这一段《雍正剑侠图》。上回书咱们说到，三庄联合是三打蓬莱岛。那么这三打蓬莱岛，焦家庄二侠露脸，焦二爷打死两个战殿将军不要紧，怒恼了剑山的一干的剑客们。这个大战船只上是乘混战，合着原先打架呢是低水平的人先打，高水平的人呢总要打一阵再上场，现在不接了，等不了了。二剑客江达江本初抵住了通法上人了因，一对陆绝霸对这一条金如意。那么三剑客张红军一口宝剑抵住了云台剑客燕普岳云峰一口宝剑，四剑客珍珠佛董瑞一对仙毫掌抵住了石头僧慈云一对短把追风荷叶铲。那么有老侠石多石金生一口折铁刀，折铁金刀就抵住了这个杜清风一口大宝剑，还有就是佟林的亲师哥明灯明照远一条龙头杆棒抵住了双刀喉咙一对双刀，这是五对十人在大船之上，这一动手这难了，这个谁也不能碍谁的事，互相之间呢还得有个照应，这一混战呢还算是势均力敌。这里还就是啊明灯明照远他的这个压力小一点，他跟双刀喉咙呢也就是伯仲之间，但是他这个龙头杆棒的招数啊很出奇的，这个喉咙呢多有不认识，处于下风，那几对打呢 还都差不多，谁想赢谁呀？也都得在几百招之后了，这要打就没完了，且打了，怎么办呢？来搅局的，在江上有一只小舟，这小船往这儿走，一边走，舟上之人高声喊喝，说：“三位师弟，不必惊慌，这么大的热闹，怎么会没有我呢？”这个话说的，让燕普心里边吃惊。这三个人，大清国顺着皇爷御口亲封四的剑客，二三四，这个人管他们仨叫师弟，那是大师哥。大师哥，镇谷峡董乾董化一夜走十三险，天王殿宝刀贺群泽。这一口宝刀，在殿上那么多人围着，大开杀戒，都拦不住人家。现在到这儿，真说加入战团，哪一个去战董乾？了因可以，了因打一个董乾也行，打一个江达也行。但是他们俩人打了因一个人，恐怕了因够呛。更何况呢，了因占便宜，就是这一条金如意。这一条金如意是外门的兵刃，别看没尖没刃，就是一个铜疙瘩。您可听明白了，这个金如意它不能是纯金的，它现在您要各位认为跟咱买的金首饰这是那不成，那它打不了仗，它还得是铜的，不过是镀金，它这个分量呢也格外的重，打上呢就轻不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它这如意这头啊，这厉害，它带一拐弯。您琢磨琢磨，像了因这路剑客这么大的身份，这要让他这金如意锁上，这兵刃就得撒手，谁也不成。但是呢，他对这人也巧了，他对的这人呢是二剑客毕木金睛佛江达江本初。江本初这一对陆绝棒啊，也是外门的兵刃。江达这陆绝棒呢，就跟鹿的犄角一样，您见过梅花鹿那个犄角啊，支棱八叉，带尖儿，这扎上也不行。还有呢，这鹿角呢，它不是说跟那个牛犄角、羊犄角就一根儿，它是这么一根分叉，底下还有小叉，这小叉也是专别人的兵刃，拿别人兵刃用的。所以二剑客老和尚江达呀，他对拿别人兵刃呢有独特的本领，也就是说也是这方面专家。你这兵刃也是关于拿别人兵刃的，我这兵刃也是关于拿别人兵刃的，这俩凑一块了，说这个功力万力招数彼此都差不多，水平都差不多，就是通法上人了因略高点，也不是高太多，但是要碰上董乾这路兵刃干了。董乾这是一口宝刀，你拿着他刀背儿好办，你拿着刀刃儿他一使劲，如意头就下来了。那本来功力匹敌差不多，但是董乾现在仗着有一口宝刀在手，叫如虎添翼。这路身份的剑客，那兵刃要差一点差多了。这个董乾本来到了老年都不使兵刃了，该使铁球了，那冤嘎的能打远能打近，都已经到这份上了，这要给他一口宝刀还了得？所以了因跟燕普俩心里最明白，董乾不到这还能打，甚至于还有胜算，喉咙稍微的弱一点，慈云要跟四剑客比起来稍微弱一点，但是杜清风能耐压着十多十斤生，十斤生也是仗着一口宝刀占点便宜。要说身份 比杜清风还欠点。这个燕普跟三剑客就说平手，那么了因占二剑客也稍微的占点上风，所以这边俩强，这边俩弱，中间一平，你看这局势打好了还有胜局，所以这才能久战，大伙儿都啊踏下心里看长。这董乾一来，那形势力倒，没有这个悬念，肯定赢不了，那还打什么劲呢？了因不撤，慈云也不能撤，为什么？这是帮忙的，帮忙既来了，那就是死战。再说呢，关乎到名誉，燕普不成。咱们这套书要说燕普能耐是相当大了，但是燕普每回都很被动，他得顾全全局。敢荣的董乾一上这个战船，想走还走不了了，那么他必须要撤。怎么撤呢？他临上船之前呢，总要有交代。什么交代呢？他就要发号施令。本来是拿宝剑，百忙当中把宝剑交在左手，身形往旁边纵，伸手瞪浮尘，亮浮尘冲着本队唰唰唰，就这么三甩。这三甩您可听明白了，是有方向的，往往这边甩，那这个大帅叫谭天谭桂林，他一看军师，哦，军师说了，往这边甩进攻，那就是大战船之上，战事已然，我们取得了优势，大小战船一块上，把三专人马彻底消灭，往这边甩，不往这边甩了，这是什么？撤退的信号。大帅也得下令赶紧鸣金收兵，更何况呢，像龙斗龙九公啊这样的人呢，根本也不像这燕普，一看他一晃这个马上就鸣金，他怕三庄人马呀有失，早撤兵早好。这儿大帅谭天谭桂林还没下令呢，水军那边已经动了，龙斗早就下令鸣金收兵，哦，一撤，几只小船在大战船底下等着这几位主将下来。燕普下的令，可是话不能那么说，说我下令鸣金收兵，那多寒碜呢，那就是投降逃跑的意思，这个场面话不能那么说。乌梁府众位侠剑且慢动手，现有我家千岁明金，咱们约日再战。再约了，这儿不打了。这几位都有台阶啊，双刀喉咙巴不得。为什么这条杆棒厉害呀？双刀这么一晃，封住了架门，纵身行，跳小战船，小船往回开。这儿杜清风、慈云、了因几个人纷纷纵身行，都上了小船。那么二剑客江达这边也不追，为什么呢？不露脸呢，大爷这一喊给他们吓跑了，那我们还死乞白咧追，让人瞧着不举起，所以也都收拾让他们走。了因的身份最大，但是燕普是主局人，哎，主事的人，他得最后一个走。现在有董乾老剑客屡次三番搅闹我剑山，你们四个人既然已经凑在一起了，好，山人我并非是惧怕你们四个人，咱们约日再战而已。说完了纵身行上小船，这几个人退回去，英王千岁带着人大伙儿往剑山里边拜，不表别人，单说石头僧慈云跟着了因长老两个人来到了这个山根所在，弃舟登岸往回走，猛然间一抬头，可了不得了，就看人骨寺鱼骨寺方向火光冲天着火了， 那要白天能瞧见火光了，这火可就不小了。说晚不上着火那好办，着的不大也能看见，白天呢腾腾冒烟，瞧不见火苗子，这连火苗子都能瞧见了。了因呢还得说是有道行，看见人骨寺鱼骨寺方向着火了，着急不着急？也着急。但老和尚呢，他这身份到了，所有的这些东西皆是身外之物了。哎，四六步慢慢来。但这石头僧慈云呢，别看也是老和尚了，那比通法上人就稍微的差点，火候差点。阿弥陀佛，他也没禀告恩师，撒腿就跑。说他跑什么呀？他庙里头啊还有很多人了，这一着火呢，肯定不是被人所害，就是让火给烧了。再说庙里的呢还有很多的财产，他还是想不开看不开，一看着我的着急，撒腿如飞往庙就跑。正往前行，可已经离庙不远了，浓烟就下来了，连着着急啊带着烟，一时之间道路难辨，怎么走啊？老和尚站定了，打算的拢一拢眼神看看往怎么走。刚站住身形，对面啊来个人，这个人大喊一声说，前面敢是石头僧慈云长老吗？石头僧慈云伸手拽自己的兵刃，一对短瓣追风荷叶铲狮子搭花压住双铲，拢自己的慈悲二目，抬头观瞧，一看面前站着一个人，这个人身高在8尺开外，土黄布的裤褂，左大襟儿，这人这扮相太出奇了啊！男的您都右大襟儿，您都穿一左大襟儿，切。底下呢，哎，青布的中衣，白布的袜子，哎，半尖的洒鞋，往脸上看。对，剑眉虎目鼻直口正，海下无须，大耳朝怀，油亮亮一条大辫子在脑袋后头垂着，人字脖子，可是双肩抱拢，细腰膀，这个腰里边带着一个兵刃，可是衣裳盖着看不出来。书中代言是一口宝剑，叫秋风落叶扫。龙绳之上挂着一对兵刃，叫子午鸡爪鸳鸯月，往这儿这么一站，威风凛凛，煞气腾腾，英雄气概，尤其二目如灯，一团精神足满，慈云不认得他。你都认得慈云愣不认得，慈云还真不认得他。慈云一瞧，什么人大胆拦住贫僧我的去路？慈云，老和尚，我就是二次杭州立擂北高峰贺号带花，江湖上人送我一个美称，我叫镇八方子面昆仑虾，铜鳞铜海川的便是。说着话伸手摘自己的子午鸡爪鸳鸯月，老和尚，这庙你回不去。铜鳞，打鱼骨寺来。这个18个月之前呢，铜鳞夜探鱼骨寺后堂佛楼，一看燕普燕云峰横在佛塔之上，脸冲里睡觉，道不免我给他来个金风未动禅仙诀，暗算无常死不知我，结果燕普的性命那叫云台剑客，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 燕普醒着想我佟麟能耐再大，别看蜜蜂岭二次学艺我有保兵刃在手，要想升燕普难了。我老师怎么样，我师爷怎么样，三剑个张红军对上燕普都得加着12万分的小心。佟麟倒不是说狂妄无知之辈，但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眼看着燕普跟那躺着睡觉，脸冲着李海，这太诱人了。您孟德献刀，刺董卓。曹孟德有把式，曹孟德年轻的时候也练过。您要看《三国演义》，曹孟德胯下马掌中术。后文书您听，横槊赋诗。那有一搭茬的，一回手扑就捅死了，把刘富就给攮了，那也可以的，最起码心狠手辣敢下手。那么董卓可不是，您要是看《三国演义》，董卓可不是广仗的吕布，董卓本身叫力大无穷，带兵打仗的将军那是。董卓是西凉刺史，带的这个人马也都是十分骁勇彪悍的，所以董卓脸冲里睡觉这个机会太难得了，他动心，他拿着刀来，又是司徒王允给的七星宝刀，这只要够上后心，这就扎死了。再有一个，这个三国写的好，好好在哪儿，他这机会都得凑一块儿。吕布没在跟前儿，吕布在跟前儿那甭说了，你给啊曹孟德再加4个胆儿他也不敢去，这就一人还睡着觉拉着空的，我给他往这儿啊拿出刀来往前递要扎，这功夫那儿行，他这床上有镜子，通过镜子一看后边刀光一闪，他转身转过身这就不敢动手了。孟德献刀刺董未成，这书写得好，这事儿要刘备干成了，为什么呢？胳膊长啊。你看见转身这功夫也递上了，本来后心改前心了，正合适了，先挡死再说了。那就再一个，刘备比曹操还狠呢，所以这事儿要搁刘备刘玄德献刀刺董还真就许成，他非得让曹操去。为什么？曹操也多疑，曹操这个书里的写是最多疑的一个人，所以那稍微一动先收回来，而且脑子快，这瞎话编着圆圈给献刀来了，我得一口宝刀送给您。那要是好武又喜欢收宝刀，他走了啊，这李如来一听不对，这才有中谋县捉曹放曹。当这个机遇在面前的时候，这个人要挑战一下，就是说要刺死一个比自己能力大的人，这绝对也是很刺激的，这绝对是一种挑战。所以说佟麟呢，我为什么给您拉这三国这点呢，他这个动机是站得住的，太想把燕普给刺死了，脚底一虚嘎巴一响，身子往下那么一掉，知道中个陷坑了，坏了。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走在春天的路上》，李冰雪作词，梅光辉作曲，吕薇演唱。 冰雪消融不仅仅流淌，